东升。 我是一只凤鸾，昂起头望东海。 那是太阳出生的地方。 我是千百年凝聚的香火魂。 我是亿万子民齐筑的宏愿。 我自太初而来，虚无缥缈，袅袅。 我承载着所有悲伤与欢笑，踏入这无穷无尽的深渊， 只为众生远离无常的苦难，只为了结这一段段旷世因缘，只为指引万物通往彼岸的方向。 也许注定无法久住， 也许注定缘终将离散， 也许破晓始终不曾有。 但只要笑口常开，心中就永远有阳光。 有阳光就有希望， 有阳光就有色彩， 有阳光生命永不止息。 我渴望阳光，清晨东方的第一声雀鸣是我对光的召唤， 黄昏西方的第一声雀鸣是我对光的哀怨。 我讨厌漆黑的暗夜， 因为夜遮掩我的双眼， 因为夜模糊我的记忆， 因为夜阻碍我的双脚。我期待着红瞳的初日，等待着东方第一缕白昼的照耀。 短暂而又漫长，冷漠而又凄寒。